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6日星期一，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从工信部了解到，我国目前在北京怀柔建设了全球最大的 5G 试验外场，试验网由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可提供端到端的测试环境，将有助于促进 5G 标准的形成和产业发展。针对北京部分地区将临街平房、楼房底层以及半地下室等住宅屋违法改造成商用房屋，北京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市将拆除4000万平方米的违法建设，严厉打击新生违建。近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对高校自主招生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通知要求，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对于自主招生等招生类型，上海市、浙江省要依据往年录取情况，合理确定自主招生最低的录取控制参考线。妇女节恰逢赏花踏青的时节，记者近日从河南省旅游局了解到，云台山、老君山等多家景区在3月8日前后对女士免票，杜甫故里等景区推出女士5折优惠活动，此次活动的优惠力度相当罕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你的心情，我的歌， 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红牛出现他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满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生的那天不敢走，看时光变残酷，舍不得回忆往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只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痛碾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零间，你不再伤悲，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枷锁，每一秒都不后悔，我陪你体会过去未来紧紧重叠，请原谅点点的眼泪，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瞬间，

感受，跟上生命的节奏，跟上你我之间承诺， 何苦要我 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

的点点滴滴会拥挤在来不及难过的心里。明爱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6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今年4月中下旬，我国将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开展货运运输补给、推进剂在轨道加等多项关键的技术试验。此次任务将为我国空间站建设任务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环保部近日消息，5到7日全国大气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优良。5到9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部分的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目前发布的2006至2015年长江流域水土保持公报显示，经过10年的治理和预防，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4.62万平方公里，较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结果减少27.5%，流域内水土保持成效显著。教育部4日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把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种音乐对应一种心情， 慢慢靠在我怀中， 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给他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并不精好， 在心，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Baby 场梦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那样苦苦徘徊。 快点热起来，爱在每一天展开，热情没空停下来，感觉正要冲上来，你看看我多自在，双眼冰冷就现在，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 爱就要 say yeah yeah， 往前冲不要转弯，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 没翅膀也飞起来。La la la， 给我个拥抱。La la la， 梦想给我成长。La la la， 现在就拥抱，向前跑，看着风景我心跳。冲上来，你看看我多自在，双眼定落着现在，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 爱就要 say yeah yeah， 往前冲不要转弯，爱就要 say yeah yeah， 没翅膀也飞起来。 刻上思念，忘不掉，红了眼，分手的语言，曾经隔着海岸线，恨你在他身边，深情的期限，泪流一千遍。

才承认我们之间是习惯是贪婪，因为两个人都孤单才更孤单。